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跳好身体， 哎呀，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错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 字。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诶，总之，哎，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唔到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哇，好耐咧都冇聽過咧北上頻道嘅主題曲啦，今個禮拜咧就我哋終於出現翻啦。 嗯， 咁啊開始呢個11月1号，哇，11月第一集嘅北上頻道啦。呢、集咧，我哋今個禮拜咧仍然都會係會免費。俾大家 下載 嘅，咁啊下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又會再去翻去呢個會員嘅下載，咁呢、這個希望大家要諒解，因為我哋都要保障翻Red界會員嗰個權利啦。如果唔係入咗會就唔知做乜鬼噶嘛，咁因為最近其實即係。我哋都向住一個好好嘅發展嘅，有新嘅 channel 啦 ，Record Finance 就會誕生啦。咁其實呢段時間就多咗好多好多會員嘅，咁所以咧就始終個節目都係一個收費嘅節目，咁所以咧就我哋會 free 埋呢一個禮拜，咁下一個禮拜開始咧就會轉翻做以往嘅。收費節目嘅 係啦，係 啦，會員下載嘅。咁今晚有的喺度，仲有咧，唔該曬夏薩特幫我哋推麥，咁啊亦都可以幫我哋 榮幸啦， 榮幸係嘛啊 ？OK， 使唔使咁榮幸啊？ 梗係要啦。 好，咁啊， 第一個呢個節目係我哋唔使對壘噶嘛， 唔使對壘係嘛？係，我哋有共同嘅敵人係嘛 ？Exactly。 OK， 好，咁我啊本來想講波嗰啲，真係咁啊我哋都係由佔中開始啦，佔中踏入去第哇第幾個禮拜啊，我都唔記得咗， 已經接近第五個禮拜啦，因為過 咗一 個月嘛， 係啦，係啊，就係已經係接近係咯，過咗一個月嘅啦，已經。咁啊，又尋晚又試過 Hong Kong Win 啦， 係咯 ，Hong Kong Win 啦， 咁啊好多繼續都係要佔嘅就繼續佔啦，咁但係其實都喺呢個禮拜裏面，我覺得就同以往嗰幾個禮拜唔同，就係醖釀緊點樣去退場啦。我諗其實無論係佔緊嘅同埋反對佔嘅，都喺度即係諗緊一啲辦法。咁譬如好似今日星期六咧，如果你朝頭早咧，你又睇到各大即係啲大氣嘅傳媒咧，咁啊，你見到好多好多反對嘅咧就走曬出嚟啊！有啲咩旅遊業嘅業界嘅人啊，有啲建築業啊、酒店業啊走曬出嚟啦，話又借啲意咧，又話即係今年嘅經濟會好差，年底啊冇人工加、凍薪啊，甚至開工不足啊，話乜嘢都賴曬個佔中嘅， 係、 即係我又想反問翻嗰班人， 係啦， 我又想反問翻嗰啲人一句就係、是。即係如果冇呢、這個佔領嘅運動，咁你係咪又係加好多人工咧？又或者你可唔可以立下誓言， 即係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嗱，如果你而家翻屋企瞓咧， 嗯， 我就會加你 10% 人工，咁你又夠唔啱講咧，係咪先？多鳩魚嘅嚇，咁、啊、你即係而家正在喺啟德嗰、那個舉辦緊嗰個咩美食佳餚節，個咪爆曬廠，你呼籲啲人唔好去添啊，尋晚。因為多人多到爆曬廠啊！咁你又點計啊？咁你又唔見你又唔見你噏兩句啊？多得呢個佔領運動， 啲酒商都顧唔到咁多人， 多鬼魚啊！即 係初頭就靜靜嘅，後屘越嚟越多，多到喂唔好嚟啦，唔好嚟啦，夠啦！ 所以即係我成日都每一個禮拜都提醒大家就係要憑智慧啦，集體智慧嚟嘅，即係整。呢個幾月我諗係香港人一個集體嘅一個思維訓練嚟嘅，即係好多你每一個禮拜你都會聽，每一日你都會聽到好多人講埋一啲似是而非嘅道理。 嗯 ，OK， 咁但係你諗落咧，其實好多嘢都係鳩噏嘅。 其實70年代、80年代嗰陣時候，好奉行一樣嘢就係變通啊嘛，係嘛？ 係咯， 變翻而家係完全唔識變通。 係啊，係啊，經濟轉型啫嘛，係啊，即係冇，我覺得冇問題㗎。你如果識， 好似而家嗰啲人冇以前嗰啲人咁醒。 係。 係咯。 係。咁啊，所以即係呢個禮拜有啲咩發生過咧？我諗答比較大嘅事件就大嘅事件就啊呢個。 田 少奶嘢啦， 有人冇正业做， 系啦，田少就冇咗个正业做啦。事完因为就佢提议梁振英下台， 考虑下台， 咁 中央请辞， 系啦，佢就公开讲嘅，吓咁啊，所以叫呢、這个梁振英辞职。 嗯 跟住就俾人褫奪咗個政協嗰度，跟住佢就辭埋呢個自由黨嘅黨魁嘅個位。 係啦，咁啊呢個禮拜我諗最大單係佢嗰單啦，因為佢都有前科㗎啦嚇，2003年咁啊，你會唔會當佢一個人民英雄咧？即係 梗唔會啦，啲重要嘅議案佢都係繼續係投嗰邊嘅，都係靠。 咁佢強調佢自己係。愛國愛港嘅建制派， 係啦，係建制派。只不過， 但係咪一個有良心嘅建制派咧？你覺得佢？ 商家佬就 係都唔，但係佢真係同其他建制派有啲唔同 嘅，有少少唔同啦、啊。 即係譬如嗱，佢有個資格做呢個做網台嘅，我覺得佢。譬如佢今個禮拜嗰個記者招待會咧，佢又好識揾位抽水啊！譬如記者問佢， 喂啲骨㗎， 喂2017年你會唔會考慮下選特首啊？咁佢個答案俾大家嗰個又好正喎！佢話行政長官呢一份工咧就認真係唔好做噶嘛，因為持份者包括有體育界啦，有宗教界啦，仲有啲收入14000留下啦，仲有啲係富豪啦，仲有係北京啦，佢話我都係你嘅老闆，咁所以咧，佢話要我服侍咁多老闆咧，就好難嘅咁樣，即係佢識抽水嘅，即係我個咁呢啲幽默，佢起碼好過梁振英嘅，即係我覺得。 梁振英直頭得。 係啊， 唔係只可以講啦，即係我覺得田少 OK， 即係2003年已經一鑊㗎啦，咁啊，然之後到今次一鑊啦，開頭未俾人。即係未俾人攞走人大位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咦，翻版嘢喎、十年前發生過，難道十年後又發生過？咁但係最終今次你見到嘅就係、是、哦唔係啦，當係好似一個懲罰咁樣啦。你話有你話有冇良心嘅？其實佢當日喺個電視度講嗰啲說話，我又唔覺得係良心，只係一個普通嘅，可能佢哋喺立法會度嘅一個分析又好咩都，就係話，即係當日佢 call 嘅說話就係話，問翻梁振英 ，OK， 而家差唔多管治咗2年幾啦，見到個社會咁多失衡嘅情況，咁假如梁振英嚟緊嗰2年點樣管治落去咧？其實呢個問題係問翻個特首嘅，因為佢係再作多個假設嘅，就係話，如果係真係管治唔到嘅時候嘅話。如梁振英是不是應該向中央考慮去請辭呢 ？OK， 咁呢個其實我哋一路都知道一個問題啦，就係話無論喺個立法會度嗰個紛爭上，甚至喺今次成個佔中運動或者收翻嚟我哋嘅一啲消息嘅風嘅上，你見到梁振英好似一個人係搞緊成件事嘅啫，冇人幫佢手嘅。包括你從一啲電視嘅說話裏頭，某些嘅建制派亦都。幾睇得到嘅就係其實冇乜人幫佢講說話嘅，好少人會撐梁振英嘅，仍然都係撐啲泛民議員唔應該要咁做， 唔 應該開會， 可以唔撐，但係不能夠講 叫佢辞职啊嘛。 系啦，但系冇乜嗱， 即系你见曾玉成讲嘢都系噶，系咪先？ 但你 佢都其实曾玉成都有同佢唱反调噶。曾玉成话佢见唔到有外国势力啊嘛。 系啦，但你 记者问佢嘅时候，佢就话。喂，咁我係见唔到嘛，我可能见唔到一啲特首见到嘅嘢呢，咁样即係 咪，但 佢又好技巧地去答囉。 个通唔同嘅，唔同嘅就係话、当年大家所谓一班保皇党都撑董建华嘅，喺03年嘅时期、就算去到最 last moment 嘅23条都好，只不过係因为田北俊个人决定话唔投，咁23条又搁置咗啦 ,ok。但今次唔同嘅就係冇人係好主动，可能得一两个人、ok, 仲有一个系扫把头嚟嘅。就以奶腳底咁嘅形式去撐梁振英嘅，你見到民建聯人又好，所有人都好，都係好温和地將個波去射翻落去泛民議員度。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見到就係話，喂，你真係冇人幫你手管治失衡嘅呢、這個 point。 嗱，我睇到咧就另外有少少同你有分別嘅， 係 就係首先一樣嘢，喂，你成日都要我撐你啊，六八九，喂，大佬，我哋都要。要選票入嚟㗎，我哋唔係功能組別㗎，你再係咁樣嘅話，我哋冇選票嘅小感覺嘅話，我哋未必夠泛民嗰班人砌呀、大佬，不如你考慮下啦，咁樣，喂，我保你唔住喎、 你見即你反應係咁樣，你呢個聲音係另外一個立法會議員咪今個禮拜都有㗎，林大輝咪係囉，即係話你成日講錯嘢，你要我撐你呢啲， 係囉，大佬你都正常少少啦，大佬你 一陣又買四蚊，一陣又話零經濟， 你叫我點樣帮你兜咧，啱唔啱先？ 好难兜啊！ 全港嘅公关公司帮你兜都冇用啦，啱唔啱先啊？大佬，你冲出嚟乱咁肥，啱唔啱先？另外一样嘢嘅，你话叶柳嗰边，其实叶柳唔系奶啊 ，CY 鞋底啊，大佬，佢系其实想做特首啊。佢你睇下啦，一占中冇几耐啫，佢话佢出嚟要同嗰班学生会面，你同我讲，喂，我唔系要同你讲我你乜水啊，大佬，你行开啦，啱唔啱先？即系佢系想做特首。就要表現俾北京聽，嗱，而家 CY 搞唔掂，我衝出嚟搞。如果我搞得掂嘅，即係證明我有能力啦，啱唔啱先？即係佢個表現就係咁，我想做啊，你俾我做、 我又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啦，你翻嗱呢件事，其實呢件事咧，你可以從一個從情同情從個理去講啦。即係如果你從翻中央嗰個角度去睇嘅、即係中央今次喐佢，政協喐佢。政協委員長而家就係余正昇啦，咁就係咪余正昇啊？係啊，余正昇啦，咁就第一係常愛邦啦 ，OK， 咁然之後嚴格上嚟講，梁振英都係佢隻馬啦 ，OK， 咁佢多少有啲濫用權力嘅，即係佢一定要統一個口径。咁你首先要搞清楚嘅就係、因為成個政協對。香港呢件事件係一早講咗，係要支持特區政府同埋特首依法施政嗰、那個決議噶嘛？ 應該係咁講，你閂埋門咧，你哋自己 閂埋門係啦，即係好似即係陳， 但係出去咧就拍窗口對外。 陳永琪嗰個陳永琪就係政協啦， 政協啦， 港區政其中一個政協，亦都係一個傳聲筒嚟㗎啦。佢今個禮拜都講咗好多嘢，即係佢就話。佢就話你可以批評，但係要閂埋門囉，即係唔可以公開啦。咁仲、有就係話呢件事就並非係針對人嘅，即係好強調係針對件事。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你從返政協嗰、頭先講過嗰個支持特區政府及特首依法施政嘅決議呢，又未必講得通㗎喎，即係未必阿田少係真係有犯規㗎喎。阿田少冇話佢唔支持，佢冇話到佢唔支持特區政府嘅 依法 特首嘅依法施政。 佢 淨係 建議佢梁振英考慮啫， 考慮辭職啫。咁 即係你可以唔考慮㗎。 唔係，我想講嘅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冇你嗰個政協嗰個統一嘅口径，冇話就支持特區同埋呢個梁振英特首。依法施政嘅決議啊嘛，係咪先？我一路我如果我作為一個特首，我一路都會支持呢個特首依法施政㗎，係咪先？咁但我可以支持另外一個特首都得㗎嘛，係咪先？我未必一定要支持 未來特首， 係都得㗎嘛。 係啊，我見到 好擺到明就係針對 范徐麗泰係未來特首嘅，我可以支持佢先。 即係呢件事係對人就唔係對事啦。咁同埋就。但係你如果你再翻即係再個情嚟講呢， 咁啊你喐佢又即係不無道理嘅，因為你要明白就係政協真係一個花瓶嚟㗎嘛。咁、你喂冇 function 嘅今時今日嘅政協，你譬如話即係你只係唯一你要做嘅嘢就係緊跟黨嘅路線嘅啫嘛，緊跟中央嘅路線嘅啫嘛。咁如果你講咗一啲同中央冇即係 背刺 嘅嘢嘅時候，其實你已經冇資格做政協嘅喎。即係如果喺共產黨嘅角度係咁樣 嘅。唔係，但再情有咁講，喺翻田北俊嘅角度嚟講，就係佢都係幫翻佢自己個兄弟講説話嘅。 邊個兄弟啊？ 當日選嗰個輸嗰個啦。 哦，又係你講佢個真兄，佢嗰個真兄弟真係冇幫佢講説話。 嗰個冇拍低我啦。 係啊，即係你做人細佬嗰個真係離曬譜啊！嗰個講嘢，即係但係呢個。認清個歷史咯，即係我諗田少啊，因為讀翻書啊，冇乜點認清嗰個歷史啦。 其實咧，講真一樣嘢，你話阿爺唔嬲就假啦。零三年嗰鑊嘢，係扇佢一鑊金㗎嘛， 已經俾咗次機會你㗎啦嘛， 都算數。你今次你亂咁噏嘢，得秋後算帳。OK， 不過咁講嘅， 順便團結翻嗰班人嘅口徑，唔好立亂講嘢啊。 因為我哋要再咁解讀咯。即係我之前我都喺呢度講過，就係你要梁振英落台呢係冇問題嘅，但係嗰個落台嘅誘因不能係今次嗰個運動。 係啦， 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過往其實你睇到呢，上海有試過發生過，廣東亦都試過。我記得即係陳良宇嗰陣時，當年陳良宇落台嘅時候，韓正上去做上海示威亦都係一樣，即係點講呢，有好多聲音喺上海，有好多聲音係俾當時嘅總理溫家寶呢，都係同佢講就係話即係希望要韓正落台嘅。咁但係到最後呢，係當陣時喺其中嘅應該都上海市委，其中一個上海市委就係阿習近平啦，就係出嚟就係挺呢個韓正嘅。咁嗰個目的亦都係同而家係差唔多完出一次，就係話即係呢個係共產黨嘅風格，就係我唔可以因為你有反對聲音而順應你嘅聲音而令到一個人落台嘅，呢個係唔得嘅。OK， 咁所以其實今次亦都係一樣。當年譬如果喺廣東黃華華亦都試過類似嘅情況，即係呢個係共產黨嘅風格嚟嘅。 死咧就唔可以死喺你手上，啊、只能夠死喺我手上。 係啊，係啦、啊。咁其實你呢個禮拜亦都見到另外啦，就係、是。新嘅造王運動就已經出嚟啦，係咪先？呢個嗰個董建華嘅團結香港基金會嗰個咧， 係啦， 咁嗰個主角就一定唔喺董建華度啦，就喺梁錦松度啦。 喂，齊曬腳， 佢都反正出咗嚟啦。我都講啦，如果有聽翻早幾集嘅北上頻道，我哋都講過就係、是，我話我不便透露嘅呢、這個 德高望重 嘅人啦、德高望重嘅人咧，其實其中一個就係梁錦松啦。即係而家話補充翻話翻俾你聽，其實嗰、那個。政府同學生傾偈嗰個 對話， 那個對話咧，其實咧最早嘅時候咧，唔係由香港政府自己搞嘅。OK， 個搞手其實就係中聯辦就透過邊個搞咧？就透過呢個中央政策組。中央政策組入邊有咩人咧 ？check 翻第一屆嗰啲人就知㗎啦。 可以公開佢哋，喂，佢哋冇收埋噶。嗱，包括有梁錦松啦， 啊、 包括有曾鈺成啦， 係啊， 亦都包括有葉國 華啦。 OK， 咁、啊，新嘅造王運動亦都開始。咁、好明顯俾你睇到嘅就係、是，即係喺上面都會知道梁振英係唔掂噶啦，條命都唔長噶啦。不過你班友仲要佔住條街，咁我就一定要保住呢個人咁解嘅啫。即係嗰個支持特區政府同特首依法施政咧。是可以就逐個可能是有限期的、限期就是支持到啲人翻屋企 為 教 為止， 啲人翻跟翻屋企瞓覺之後咧、就唔會再支持呢個特首依法施政噶啦。 咁唔怪得知阿、梁振英猛咁講錯嘢啦，咁就 喂，所以咪再解唔係。再 remind 翻大家咯，我都講最想個運動繼續嗰個人 係梁振英 啊嘛，係啦、啊，最想原地踏步嘅，亦個政制嘅原地踏步，亦都係梁振英啊嘛。 所以從來都係話就係話呢件事越耐越好。第一件事點解耐好嘅？如果搞到好混亂嘅情況，對梁振英係好有好處嘅。而提啦，頭先 你所講嘅一啲人名之中，點解我話可以翻查翻九七年當時董建華做特首嘅時候，個班底有啲咩人啦？摟咗陳方安身佢之後，基本上就差唔多齊曬腳噶啦。因為早幾日見到一個人出到嚟， 邊個？ 係咪當年嘅首席法官呢？楊鐵良都走埋，楊鐵良都走埋出嚟啦。 楊鐵良第一屆有份選添啦。 係啦，開始你見到個班底係第一屆嗰屆嚟噶啦，係啦。 唔係你見到即係嗱呢，你又見到一樣嘢嘅，來來去去咧就走唔甩一個人，嗰、那個人亦都係叫董建華。董建華咧個關係咧就係、是。第一佢係中央領導人啦，職業 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咧，我諗佢係目前喺香港阿習覺得係可以信得過嘅人 OK， 雖然佢都係上海幫，但係始終佢都係即係你會當佢一個長老咁樣啦。 佢真係德高望重， 佢真係德高望重嘅。OK 嚇、啊，即係呢鋪你就即係點講咧？即係曾經佢撐過梁振英。OK 咁而家梁振英唔得嘅，咁咪再做過另外一個王咯。但係做嚟做去都係呢一班人嚟嘅。OK 嚇、啊，即係根本就冇轉過嘅。嚇、啊、呢個局係要觀察啦。 但你睇手牌就知啦，董建華揸嗰手牌，當年同梁振。同而家董建华撑梁振英，梁振英揸嗰手牌，你就知道几大嘅分别咯。即可能单方面嘅系呢一刻，即我哋见到可能两年前嘅系董建华系撑梁振英，但系佢揸嗰手牌嗰人，你见到嘅冇乜太多人系愿意入角里头去表态嘅。 可能啊，冇叶国华啦， 梁锦松 啦，又或者曾玉成系。唔會撐梁振英，從來都冇撐過梁振英啦。 咁但係你見翻嘅就係喺董建華揸嗰手牌就強好多咯。 即係但係做梁錦松呢個王咧，就好多人就埋曬呢個堆㗎啦嚇。咁呢個你大家就密切去留意啦。咁就田少只係今次呢件事件入面一個買棺材唔知掟嘅受害人。 唔係想喐佢好耐㗎啦，我覺得。嚇、啊！我覺得想喐佢好耐㗎啦。 咁啊，但係都要你救黃鳩先得㗎嘛。 係咯， 佢自己衝出嚟咯。 即係如果你熟讀過中國嘅歷史，話俾你聽嗱，佢令我。諗翻你一個人啦，就係、是、張怡和嘅老豆張伯鈞啦。即係如果你講翻政協嘅歷史，1945年開始有全國嘅政治協商會議嘅時候，開始第一批政協係點走出嚟嘅先？政協其實係共產黨即係開始新中國嘅呢、這個即係要揾一個著腳點噶嘛。那個著腳點就係話乜嘢咧？就係話要也喺一個統一戰線底下嘅一個專政 ，OK，即係佢要千秋萬世，但係點樣去統戰 咁多 當時嘅各黨各派咧，係咪？即係中國有好多嘅有多黨派嘅，譬如好似頭先講嘅就張伯鈞當時係中國民主盟盟啦 ，OK， 咁有好多呢啲黨派噶嘛，咁你點統治咧？就係要做一個政治協商咯，做一個政治協商出嚟，咁咪可以即係所以就走咗政治協商走咗呢個政協出嚟啦。咁然之後你成個中國嗰個架構啦，其實呢個可以嘥少少時間講啊。你有兩嚿嘢係到今時今日都係好重要嘅，一嚿就係政協，一個就係人大啦。咁兩個嘅功能係有咩分別呢？兩個功能就係人大，其實係真係全國最高嘅 法律機構 嘅權力中心嚟㗎嘛。你當佢係一個，因為佢最主要嘅功能就係監督個政府，監督共產黨啦，制憲啦，監督個憲法啦，改憲啦，所有嘢你要喺曬個人大度噶嘛？ 呢個係寫出嚟咁講嘅。 係啊，我而家講緊一個理論啊。 係， 我而家講個理論啊。OK， 因為人大係由中國人民去組成噶嘛，人民嘅代表嚟噶嘛，咁你咪然之後就入曬去，咁然之後就做一個監督嘅功能咯。咁政協咧就係、是。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團結各個即係非共產黨嘅人士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哋可以出謀獻策啦，跟住然之後做一個政治嘅協商啦。嗱、當年有一個 張伯君其實咪就係今時今日嘅類似呢個田北俊咯。嗱、嗯，咁佢首先就係佢係盟盟代表啦，佢好巴閉嘅。其實二十年代佢係佢曾經入過共產黨，但後屘佢退黨，然之後再組一個叫第三黨嘅。當時佢嗰個叫第三黨就係叫中國農工民主黨噶嘛、嗯。中國農工民主黨就係所謂咩叫第三黨，就係共產黨同國民黨以外嘅第三黨嚟噶嘛。咁、嗯、佢呼風喚雨嘅張伯君，咁佢當時喺五十年代去到1956年左緊咧，佢就開始呢、這個因為中國嘅八大咧，毛澤東咧就開始就中國八大咧，毛澤東就講咗三樣嘢，就係、是、呢個中國而家現存嘅問題有呢個宗派主義啊。有呢個主觀主義啊，有官僚主義啊 ，OK， 咁佢希望就係咩啊？希望就係中國嘅人民咧，就即係幫中國共產黨個黨內去做整風，就希望大家大明大放啊嘛，八家真明啊嘛，咁你戇鳩嘅人咪開始信咯。其中一個信嘅就係張伯君啦，咁、嗯、張伯君就直情係上曬頭嘅。張伯君點樣上頭咧？就係、是、佢就覺得呢個一個好好嘅機會，所以佢就提乜嘢咧？佢提過好多嘢，係賴到好大鑊嘅。第一就係咩？佢提過資本主義啦，即係佢話佢當時提過資本主義嘅優越啦，佢話資本主義令到好多，即係令到好多，令到個成個，即係令到一個社會可以提高嗰個競爭力啊、生產力啊等等啦。同埋佢最勁抽嗰樣嘢就係咩？佢提倡兩會制啊嘛。佢話其實我哋已經有咗個兩會嘅雛形喺度。第一就係有人大，人大咪當佢係美國嘅眾議院咯，跟住然之後咧， 有政協， 政協咧咪當佢係呢個就係上議院咯，咁咪有上下議院兩個咯，咁然之後就佢就想將呢樣嘢就將佢憲政化、法律化噶嘛，然之後咧就要嚟咧商管去監督呢、这個共產黨，同埋包括就係政協佢有具體有啲功能咧，當時張伯君就提出嘅就係話，即係佢哋喺政協入面可以有否決人大嘅即係嘅提議權嘅、 嗯， 即係有啲同埋監督呢、這個共產黨監督呢個人大嘅。咁、嗯、後屘到最後佢收場就好慘啦，唔夠一年五七年開始就已經反右，佢同埋另外一個同埋羅隆基就兩個人就變咗做呢個當時嘅第一嘅大右派啦。咁、嗯、佢就到嗰陣時佢就醒啦，佢就知道原來呢兩嚿嘢共產黨整出嚟都係呃鳩人嘅啫嘛。嗱、這、呢個你翻去即係、就是、你翻去今時今日點解要講咧？打後呢十年呢、這個習近平嘅年代。我哋都會不斷咁樣攞出嚟講嘅，就係、是、因為習近平嘅最代表性嘅理論係乜嘢？而家依法依憲治國啊嘛、嗯、，OK？ 如果你講人大 ，OK？ 你講人大嘅依憲治國就已經搞撚笑啦。你如果要真係講依憲治國，你共產黨第一個就應該要冧啦、 嗯， 因為你從來冇你冇依據過憲法。去治過、 嗯。 我舉一個例，人大係點樣誕生㗎？呢、這個就已經係問題啦。你而家你睇到嗱，你睇到兩，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是、個理論上其實係有一個好健全嘅制度嘅、 嗯， 因為有人大去監督共產黨。OK， 就算你中國共產黨要專政，要千秋萬世。如果有一個適當嘅制衡，有人大有政協係冇問題嘅。但係今時今日個問題出喺邊度呢？今時今日嘅問題就係、是、你共產黨把持住呢兩個機構啊嘛。你睇到所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講嘅人大常委不可撼動。你睇人大常委所有嘅人係咩人啊？張德江 ，OK， 人大呢、這個人大常委嘅委員長係張德江，下邊副委員長，呢、這個咩建國啊，我都唔記得咗，全部係共產黨嘅人嚟噶嘛，大佬，跟住仲有 仲有政協都一樣㗎，政協就係你雖然嗰啲花瓶係非共產黨人士啫、嗯，但係嗰個政協嘅常委啊，所有嘢全部都係共產黨人士嚟㗎嘛，都係共產黨去把持㗎嘛、嗯。你把持住呢兩個嘅機構，即係自己去監督自己，呢、這個已經係問題。第二，如果你睇翻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條》，係講明憲法第三條係講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要由民主選舉產生嘅，對人民負責、對人民監督嘅。好啦，嗰、那個政協同埋個人大嘅代表，佢哋係點樣誕生嘅先？政協係委任嘅。OK， 呢個已經係啦。好啦，人大代表你就喺度玩自 get 啦。OK， 所你嗰個係咪一個係咪一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嘅咧？嗱，港區嘅人大點樣誕生嘅咧？港區人大代表咧已經俾咗一啲優惠俾香港嘅，係俾一啲優惠俾香港，因為佢係差額嘅選舉嚟嘅。OK， 咩叫差額選舉咧？個差額選舉就係話你如果你要去選人大。嘅人大下薩特都選得嘅，因為佢滿咗18歲，佢係香港居民，佢係可以選嘅。OK， 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呢？咪就係翻嚟我哋點解今次要我哋要真普選咯？因為人大入面都有一個選舉委員會噶嘛。阿下薩特去睇對隊長報名表嘅時候，佢要揾入面嘅選舉委員會攞提名啊嘛。如果你攞唔夠提名，你根本入唔到閘，就已經遑論去選啦。呢、這個就已經係問題啦。但係呢、這個香港嗰個人大嘅選舉嗰個產生辦法，已經係比國內嘅人大選舉嘅產生辦法更加民主㗎喇喎。因為如果你睇返其他嗰啲省市嗰啲嘅人大代表，係唔係用差額選舉㗎嘛，係用等額選舉㗎嘛。中國嘅所謂民主選舉最大嘅問題就係喺個等額選舉度啊！你而家見到個中央嘅常委啦、中央委員啦、人大好多好多其他省市嘅人大代表，全部用等額選舉噶嘛？你知唔知咩叫等額選舉啊？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有譬如話你嗰個省度有你個省度係個 quota 係有20個人大嘅， 嗯 ，OK。咁我俾你選呢就係有20個人㗎喇。嗰20個人係亦都係由一個由上而下嘅因為有多唔同嘅情況啦、嗯、但總之一個掌係一個中央意志去令到嗰20其實同佢或者有啲甚至係有一個委員會跟住然之後我幫你選定嗰20個人然之後就再俾你呢班人去選、 嗯、 你呢班人嘅選呢就只有兩個 option 嘅啫就係、是、yes 同埋 no 嘅啫、 嗯， 所以你咪見到嗱呢個點解個等你咪見到有時你睇人大嗰啲投票啊，選18大嘅時候你咪見到咯。譬如話選呢、這個佢哋譬如話習近平要做黨要做國家主席，咁佢都要投票噶嘛。佢嗰個投票啊，總共咧投票有3000多人，跟住然之後咧投贊成票嘅咧就有又係3000多人，跟住反對嘅咧得10個人，跟住棄權有四個。佢永遠都係咁樣嘅，點解咧？就係、是、你嗱、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啊。第一，佢冇競爭嘅、嗯、，OK 係由一個類似一個中央委員會選咗習近平出嚟先噶嘛， 嗯、 你冇 option 噶啦。你唔會有一個叫做另外一個人叫做周永康嘅 ，OK？ 你唔會係周永康同埋習近平俾你選二選一咁啊，冇噶，係、 嗯、 習近平擺喺度俾你，你只可以投贊成，因為反對嘅啫。 除非反對多過贊成咯。 係啦，除非反冇錯啦，佢然之後就贊成去到某一個 percent， 跟住然之後咧佢就當選噶嘛。咁、嗯、個問題喺邊度咧？因為你一個等額選舉，而你。係被你亦都係受中央委託委任你去負責呢個投票㗎嘛你夠唔夠膽去投 no 先咁、 嗯、 大部分人係根據上面嗰個意志係呢個係一個集體意志嚟㗎嘛我哋嗰個國家嗰個人大嘅我哋嗰啲人大代表又係咁選出嚟我哋嗰啲中央委員又係我哋嗰啲中央候補委員所有都係用一個等額選舉嘅，點解要用一個等額選舉？就係、是、因為阿爺要知道，唔係民主係唔緊要嘅，選舉亦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佢要控制到個賽果嘛。咁、 嗯、 所以咧，翻嚟我哋今時今日嗰個2017嘅普選，你喺中央嘅角度就係、是、佢覺得佢俾咗你香港人好大嘅 privilege 㗎啦。 因為佢係俾佢係佢係俾咗一個佢係一個等額同差額嘅 mixture 嚟㗎嘛。咁咩 mixture 呢就係、是、咩我唔會俾我唔會俾嗰個被選權俾你嘅。OK， 我呢個係我控制嘅、嗯、我都要揀咗先、嗯、但我揀咗我可以俾你用一個差額去、嗯、去選。 嗯 喺佢嘅角度，佢係覺得已經係一個進步嚟嘅，係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呢個國家嘅一個死結嚟噶嘛，嗯、就係點解我哋香港人同佢哋，我呢個係一個思維嘅矛盾嚟噶嘛， 唔同， 係啊， 但你頭先所講咧，你嗰個差， 但係我唔係我要再講一句就係、是、喺打後呢十年阿習嘅政權裏邊，我哋會不斷去提醒大家，阿習你呢個依法依憲治國係站唔住國站唔住腳嘅。因為你違反憲法嘅嘢實在太多啦、嗯、，OK， 嚇、啊，即係大家可以不即係得閒你可以攞個13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出嚟睇下你。 唉，唔使咁麻煩啦。 可能得三四條係冇違。 唔係經常都係㗎，呢個喺中國嘅思維裏邊係乜嘢咧？就係、是、個行政凌駕個憲法啊嘛、 嗯、 ，OK， 即係好多嘢都係好多個地方嘅政府都係㗎，係用個行政係去。是去行政權係大過個憲法權 ，OK？ 同埋就係你喺個憲法入面我成日講啊，個毛病係咩？喺個憲法底下仲有好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法律噶嘛，嗰、 嗯、 啲法律係多如繁星啊，係、嗯、抄最我成日都講最完善嘅法律係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OK？ 呢個係方。所以啲如果有啲藍絲帶嘅人聽緊，唔好成日同我講香港嘅人唔依法律 ，OK？ 嗰個依法嘅底線係你要我依咩法先？如果係一個極權，佢揸住一大套嘅法律嘅時候，我唔依佢嘅法律，我就有大條嘅道理啦，我就會去公民抗命佢啦。因為你根本唔係由一個民主嘅制度去選出嚟㗎嘛，然之後你仲要立好多嘅惡法去保障你嗰個權力㗎嘛，中國嘅法律係保障個權力，唔係保障個人民㗎嘛，呢、個先係個問題嚟㗎嘛，你而家你想將呢一套搬落嚟香港，我哋咪要同你死過囉。 嗯，所以呢頭先個解釋呢，可能佢解得好深奧，我都係嗰句啦，睇一套戲啦。 睇邊套戲？ 賭上嘅黑社會，真係講得好好啊！選龍頭嘅原因就係十八個坐管 ，OK。但個問題係有元老話咗俾你聽點撚樣選龍頭， 係啊， 得一個龍頭俾你選嘅啫嘛。 係啊， 最後你睇翻、 這個， 你睇翻黑社會一同黑社會二投票嗰下 ，OK。特別係第二嘅時候，古天樂推出嚟，跟住就話：我知道你有人唔撚燙我，但係好撚簡單啫。今屆我坐撚咁樣，最後譚炳文係見撚住其他十鳩幾個元老又坐喺度舉手嘅時候，佢、最後都係要舉撚咗隻手。 係啦，冇錯啦， 即係個解釋係好撚一通 的。同阿杜琪峰嘅黑社會係一模一樣 嘅。 係啊，嗰、那個就係一個好比較顯淺嘅方法去解釋俾你聽。咁所以其實中所以你而家明白中國共產黨咪就係最大嘅黑社會咯。 而家佔中嗰邊，即係換句説話就。一盤死水噶咯，即係已經框死咗噶咯。 你講邊度啊？ 即係而家八三一嗰邊。 嗱，呢個禮拜另外一樣嘢就係個醖釀緊嘅議員辭職公投啦。係 啊， 我哋又唔想講咁多啦。即係 work 唔 work 啊，見仁見智啦。即係我唔知你哋咩睇法。咁啊但係即係我就係咁講啦。即係個運動去到而家其實係走每一步都好難嘅，因為首先就係、是、其實大家都需要一個落台階，咁但係大家都揾唔到一個落台階，唔係淨係你中央要一個落台階，學生都要一個 落台階 嚇，咁啊 同埋嗰啲佔中嘅人士亦都要，而家個問題係佔中嗰班人士係冇領走嘛，就算你哋嗰班學聯學民甚至乎佔中三主話走。佢哋都未必走㗎、 啊、 都講到明有九成人啦，即係佢哋已經有九成人呢話，如果你哋武力清場，我哋有八至九成嘅人會重新返嚟嘅，即係滿句說話嚟講，你趕我會俾你趕、 嗯、 走散完一輪之後我再返嚟，係啦，而家個態度就係咁啦， 但係咁樣講囉，即係我哋又再提大家囉，個局係咩呢，就係、是、話其實大家即係我講雙方其實都係好想啲學生退場， 因為學生退咗場就有藉口咧，就俾對家嗰個就打噶啦。 但 係、okay? 即係唯有係用咁嘅方法嘅。 但係學生咧，我可以補充。 但係學生亦都要揾一個落台階去落去退場。你見到今個禮拜。周永康出嚟講啦，佢可能會上北京啦。OK， 咁呢個我哋係 周永康， 我哋係好想， 好想見到， 好想見到周永康同埋習近平嘅係。OK， 係啊 ，OK， 係啦，咁啊呢個 咁巧嘅個名啊， 少年周永康係啊，對於電影咁樣 OK。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醖釀緊嘅，即係亦都係由學聯提出嘅議員辭職公投啦，咁議員辭職公投其實就係、是、其實都話如果可以做得成嘅話，咁、理論上學生係可以翻屋企休息一陣嘅，即係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出現嘅問題亦都好多啦。 好啦，咁你老實講，係啦，嗱，問心講嘅， 問心講 得翻個三個，得個三個， 好難講啊真 係。OK。要辭職就係超級區議會啦，因為超級區議會度有三個嘅泛民， 唔係有幾個方法㗎。你又跟翻上次五區又得， 係 咁、今次就走咗個新嘅概念出嚟，就係話超級區議會就揾三個， 揾一三個揾一個， 三個揾一個添啊！ 因為一個一選一嘛。但問題我噏嗰三個名出嚟啦，即係我內地人可能唔知㗎啦。OK， 何俊仁、馮檢基同埋陶謹申，你問我咧，老實講。你落喇咗嚟呢、我真係唔會再投嘅呢個。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早講呢一句呢你等佢落咗嚟先話俾你聽，我哋係會選返你都得嘅啫。 喂，如果三個裏面、okay ，你覺得邊一個落會比較好呢 冇啊， 冇 一個好、啊。冇乜分別啊，我覺得真係冇乜分別。同埋， 唔係啊，如果我覺得呢，我覺得呢，呢、這個何俊仁詞呢會好啲嘅。 阿毛哥就係由好早咧就已經提倡五區總辭啦，今次嚇、即係佢係我覺得我冇同佢傾過偈啦呢排都咁，但係即係我諗佢都係佢係最贊成呢樣嘢，但係我同佢唱反調，即係我覺得就係成個 mechanics 係 work 唔 work 先。首先嘅就係、即係有幾樣嘢，第一就係、政府係可以玩嘢嘅，你辭咗職之後咧，四到六個月咧之內，因為立法會嘅規矩就係四到六個月之內先再re-elect 噶嘛、中文我唔知叫咩，重選噶嘛。OK， 四到六個月之內，如果佢攞到最近六個月咧，咁呢個政制嘅方案就已經係 可以 攞咗上去，懟咗上去。 係啦， 呢、okay, 個係真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啊，仲有就係第二樣嘢就係、你要公投啫、你都要班建制陪你玩先得㗎，嗰班撚樣係即係今次又會唔會同你玩咧？ 咁呢個又我會咁樣睇喎、okay ，超區議會度係會同你玩一鋪㗎喎，金鋪係會， 即係如果一個位 會同你玩一鋪，但係即係諗唔， 唔係一個位更加唔會同你玩啦、 會 點解咧？ 會 嗱，你諗下啦，一個位喺個議會入面根本影響唔到任何嘅， 但係 任何嘅標嘅。 最後一樣嘢嘛，你見到唔同嘅就係咩？當年唔同嘅係喺10年嘅時期嘛 ，around 嗰陣時，當年嘅五區公投，當年係唔陪你玩啦，冇、人估都會唔陪你玩啦。OK， 因為當年嘅係你仲係話哇70萬人個數，屌、你佔10%啫嘛。 係啊， 今次唔同 300多萬嘅選民裏面得50萬嘅投票。 你見到一樣嘢嘅係話咩？無論係當日搞簽名嘅運動，跟住搞咗周庸出到嚟啦，去到而家周庸再搞簽名運動啦，你見到成個政府有個通唔同嘅，就係、要同你鬥數鬥大數。 哇！我覺得未必係㗎，你講緊嗰個只係一個好 emotional 嘅啫。但係如果你翻到去，如果你攞一個人出嚟同你公投嘅，我覺得佢九成會陪你玩。 講真， 因為你翻返理性，我做乜要陪你玩呢樣嘢先？ 啱嗱，首先一樣嘢嘅就係佢嗰啲咩簽名運動啊，網上發動嗰啲簽名運動，阿豬阿狗都可以嘅，自由行都可以簽個名嘅時候，佢唔同喎、你而家你票嘅，你一定要對身份證喎、 真係未必知道邊個贏嘅喎，兩邊都有機會輸。OK， 但係我唔同你玩，我一定冇得輸， 係 咪先？同埋你一個位又唔影響喺入面嘅投票嘅，多 你 一個多少你一個。 如果我唔同你，如果我唔同你玩嘅時候，你。仲選嚟 咁你咪變返四年前嗰個五個鐘頭囉，你最後走出嚟嗰個投票率 係 20% 都唔夠啊，17.幾啫嘛，如果大家有冇記錯 係 得黃毓民自己話成功啫嘛，OK 係咁解啫嘛， 所以咧， 系啊，所以我啊觉得唔 work 嘅。 我自己睇法就系、今次咧，我觉得建制一定会出人嚟冚噶啦。OK 喺嗰边，咁然之后咧， 我觉得未必， 因为佢要打烂埋你最后个数。你见到所有数字佢都打。 唔系，如果打烂个数嘅话，直头唔需要派人出嚟咯。 我觉得个反省只系乜嘢咧？就系话呢个真系好悲哀。如果由 day one 开始，代表住我哋香港市民嘅议员系可以做到嘢，我哋就唔使行出嚟坐啦。 唔系啊，应该讲话唔使班僆仔行出嚟坐先啦。 而家坐个几月，我哋要搵解决方案，又翻转头去谂翻呢班废嘅议员。咁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好讽刺嚟嘅。OK， 咁然之后咧，大家要思考，要去正视嘅问题咧，就系、我哋都讲过啦，就系话唔系净系你一人一票可以选特首可以解决到我哋个问题，个议会嘅不公。二呢是要正視的 ,ok? 我都話長遠嚟講，長期嘅一個鬥爭，我哋唔可以每一次都行使個直接民主嘅。喂，你唔攰我都攰啦，係咪先？都鑊鑊都公民抗命咩？我哋係真係需要一啲專業嘅人士代表香港市民，跟住行到入去發得出我哋嗰個 majority 嘅聲音㗎嘛。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你回歸之後，成嗰個制度係令到我哋嘅聲音受打壓㗎嘛。呢個我覺得即係喺今次呢個提議裏面，我覺得大家思考嘅呢樣嘢啦。即係我覺得你話真係攞出嚟真係又玩一次公投呢，我覺得作用係 不大嘅。 如果繼續再諗啦，諗下有冇其他嘅方法，大家可以翻屋企瞓。 即係我有， 如果冇 ，OK， 我哋就繼續支持學生，坐喺條街度繼續呢個運動。 喂，俾條 okay, 喂俾條， 我真係我好強調一樣嘢。我哋從來唔喺個節目度去勸呢個學生退場嘅 ，OK？ 要我好認同黃之鋒講嘅一樣嘢，喂大佬要解決呢件事情係梁振英係香港嘅政府，你唔出嚟面對，甚至今個禮拜我哋都要俾翻個 credit 俾阿田少啊，田少都講啊，喂記者問佢你點樣先會支持翻梁振英啊？佢話冇啊。如果梁振英肯夠膽行落去中環面對學生同佢哋傾偈，我咪舉手舉腳贊成佢囉。我覺得佢點衰佢都講返啲人話喎，呢個禮拜係咪先？我哋係啦，個問題個根據嗰個解決問題個根源係喺個政府度，所以我哋係唔會喺個節目度勸啲學生去退嘅。不過如果你要諗辦法嘅話，我覺得即係你應該諗個第二個辦法，大家可以繼續去諗咁解咯。 即係 喂，換一換個概念啦，不如 係 個五區公投，一人一個黨交出嚟一個人選啦，冇嗰五個相啦。 啊！ 學聯同學民揾人上啦、啊，將成班學生 有諗過啊！佢 將成班學生轉咗個選區嘅團隊啊！ 夠清未啊？ 咁咪啲人咪清得曬咯、 啊， 周圍嗰個行咯。 其實咧呢輪咧，其實我有天方夜談諗過咧，如果喺嗰、那個擺咗三個框架嗰度咧，佢話有得傾啊嘛，嗰、那個選委會 係 咁點可以扭啲嘢出嚟咧？呢一樣嘢其實係可以諗下， 梗係啦。 但係個問題 有人諗緊㗎啦，嚇生。 嗱，即係我有天方夜談咁諗過一樣嘢嘅。假設有千二個位啦嚇，佢嗰度有千二個位啊嘛。每個人即係佢哋想選嗰批人，總之想入去做選委會嗰批人咧，自己喺選之前，即係入去之前咧，就簽咗啲文件，就話會支持邊幾個。 嗯。 跟住如果佢去到入咗去嗰個選委會嗰度投票俾第二個唔同佢嗰份嘢一樣嘅話咧，就係、是、行使嗰個假嗰個。 你呢個唔係好 work 嘅，但我想。 但係咧，嗰幾個人咧係公民選佢哋入去做嗰千二人。咁如果你覺得某部分係周成咁樣、某部分又係AV 人咁樣，咁、你咪投咯。如果係真係 AV 人多嘅話，咁嗰千二人咪多啲入，即係 AV 人嗰邊多啲。 我咁樣解釋俾你聽啦，你講嘅嘢咧，其實一早一路都冇停過去諗，包就因為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即係當八三一之後，人大常委 刪咗閘之後，嗰、那個所謂嗰、那個千二人嗰個選舉委員會，而家個問題喺邊度先？那個問題唔係好多人都諗緊嘅。OK， 就係話你政府而家都成咁啞氹氹你㗎。你冇見佢哋都係咁㗎，佢話不如大家 待住先 少啦，唔係你返咗屋企瞓覺先，我哋有第二輪諮詢㗎嘛，第二輪諮詢就集中喺嗰個選舉委員會嗰度，點樣去譬如話你去點樣用啲咩方法去擴大個人數啊，又或者係擴大佢個代表性啊，個透明度啊，呢啲嘢有得傾嘅，你記唔記得林鄭講過好多次啦呢樣嘢。但我話俾你聽，你信唔信佢先？ 我唔會信， 梗係唔信啦、 啊！我提出嚟嗰啲， 你提出嗰、那個你都唔會 work， 點解啊？ 佢哋唔會制啊嘛！ 冇錯啦，你翻翻嚟制，阿爺係唔會制噶嘛！我咪解釋個俾你聽啦。如果佢控制唔到嗰個選舉委員會，佢不如簡簡單單就用下黃之峰嗰個公民權力搞得掂啦。佢咁樣辛苦搞個選舉委員會做乜嘢？ 唔係，我覺得 係， 我覺得 係 快。 佢就要食咗啲嘢，食咗落肚。隔過曬渣先攞翻出嚟，先俾你食啊嘛！喂，而家你話唔係喎，我係要食頭啖啊，得唔得咧？個問題就係唔俾你食頭啖啊嘛！ 我知，即係我天方夜談諗下啫， 好撚難諗嘅呢樣嘢，我哋冇乜智慧去諗噶。OK， 你講搏金諗都諗唔到 啦。係啊，如果係啊，即係你如果諗嚟諗去，其實翻翻個最根本嘅。嘅嘢啦，最根本嘅就喺1950幾年嘅時候，張伯鈞都已經講過啦，中國應該最終係要行多黨制噶嘛，係咪先？佢形容呢啲叫咩？呢啲叫哇啦哇啦政治啊！即係話咩咧？佢話應該有政黨輪替，你唔掂就我上，我唔掂就你上。OK， 喺外國咧就叫做咧哇啦哇啦，即係咧大家就係又喺度嗌交嘅。咁樣嘅政治文化，咁但係你返返嚟諗下，呢啲係咪天方夜談呢？中國如果佢肯放個權出嚟，佢一早死撚咗啦，就唔會有共產黨啦。而家佢就係要千秋萬世㗎嘛。休息一陣啦，我哋返嚟呢第二節呢，我哋呢嘩，有第二節第三節我哋都會有一啲訪問。咁啊，第二節翻嚟咧，我哋會講一下一啲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好 beautiful 嘅佔領運動嘅一個故仔嚟嘅。 好啊， okay、 特首，我想問嘅就係、是、如果明年照而家咁嘅狀況，係爭取唔到政改方案行前一步，你會唔會考慮辭職？ 甜笑多好，還劣多好。不甘安於封建制度裏，忘記了黨黨會有投訴，還踢出黨，誰會 say no？ 中央欽點不會有煩惱，和諧的想法太俗套，是壞的謊話 repeat 一百次。中央的堅定是必須妥協，甜笑多好，狼狽多好，呢鋪中央反對你上訴，何解政黨真相已達到，王也不保，權貴聲討，一講 CY 收檔會暴躁，民憤也總會有疑訴，衝口的真話是一聲發泄，中央不肯認，沒一聲抱歉，怕推動特首，若是能選擇待住先，方案騙局今天我哋冇得揀，為官並未能坦白，讓核心所有價值都失去掉，老低的驚嚇， 人冇得捞，真心声音收到了投诉，全数上京炒佢有预告，黄伞高举，蓝派声讨， 虛假簽名都報數，情況太恐怖。天生若是能選擇，在23的我法上推倒那人明智抉擇，為官但願能坦白，讓核心所有價值都可捍衛，能做到提位並未能選擇，事實中央卻接納推翻決定，無力抉擇，留守過氣的想法，你會否好像這樣真心說話，無懼這封殺。 泛民的不合作運動是內，在外呢又有所有的市民是佔中的問題，在旺角又好，我們金鐘這裡又好，市民令即是法庭的禁制令都一樣到去無到的呢，即是香港直情就來淪落到是不能管治的地方。那我真的覺得特首梁振英先生真的要考慮一下，如果在未來兩年他繼續做行政長官是什麼都做不到的，是不是他真的自己應該考慮一下，是不是他應該向中央政府請辭。